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立冬晚上的爱的更久点之后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是，所以还是送一首稍微温暖一些的歌曲，来自 Smoke City 这首歌呢，他们是翻唱 John Lennon 啊 ，John Lennon 写的最著名的一首歌叫做 Imagine。Imagine 就是想象，展开你的想象空间，你能想象出这样，你会能想象出那样，你想你就是脑洞，现在我们的新词汇叫做脑洞大开，以前的那个词呢就是多一点，叫做没有你想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做不到的哈。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一首歌之后呢，也拉开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稍后呢我会把直播帖抛在上面。说到立冬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今天的立冬时间是晚上的7:32。 对，7:32，也就是说两三个小时之前吧，两三个小时之前到了。然后要是你们正好在晚饭的时候吃的是饺子，不过有一个朋友呢说，哎呦，叫起名起名字什么的是最困难的了啊，就是他的这个网名啊，看来他从起名字开始就比较困惑啊。他困惑在哪儿呢？他说，哎，是立冬吃饺子吗？哎，不是冬至吃饺子吗？ 都吃， 哎呦，我这 都吃都吃都吃 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跟您解释一下，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你爱什么时候吃饺子，你什么时候拎起来都能吃饺子啊。只要你有皮儿，你有馅儿，你就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不过这个立冬的时令的食物真的是饺子， 对、 啊、 而且要跟你明确一下，立冬吃饺子啊，起名字什么的最困难了，这位朋友，立冬吃饺子、 而且有一句话还说，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是， 这说明就得一定得吃哈。我在上一档节目中也抛出了我们家的饺子啊，就是我妈妈包的，因为我是一个个人挺喜欢吃饺子的，基本上不说一个星期吃一次，也得2个星期吃一次。 一看那个你老妈就是那个快手捏脚，捏脚的那种，因为她不捏花边了，你知道吗？ 对， 她就是一攥就一个，一攥就一个。 但是我们家的饺子还是因为我妈妈知道我喜欢吃小一点的，特意给我包的小的。我们东北人都喜欢皮儿薄馅儿大嘛，我不太喜欢吃皮儿薄馅儿大的。 但是你个馅儿大了，也就等于饺子大了。对吧， 它会撑大的。这是拍的感觉。总之呢，希望大家今天都吃了饺子，然后呢也适时的改变了一下自己的这个行头哈，比如说秋裤真的找出来了。 穿秋裤吧。 像我今天都把我的这个冬款的棉鞋找出来了。 对，这是 就是穿起来吧。 这是对你单薄的身体那个必须享有的尊重。 我觉得是对冬天的起码的一个迎接吧。 对， 就你身上的造型上要跟他平常秋天不太一样一些，也把这个羽绒马甲脱掉，换上薄薄的羽绒服了。 愿大家都有暖衣穿。 保持你的健康哈，才是有可能做任何事情的基础。我们你们都是一样，我们代表这个奔五年龄段的人哈，向你们说一声，虽然我们穿了秋裤，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年轻的。 这都爱着嘛，这一个腿一个心啊。 年龄大的人怕冷嘛，老寒腿，都早早的穿上秋裤。包括我们办公室的人都说，韩令，你居然今年 不 这么早就穿上秋裤了。 是，你说我这是小寒，我小寒腿。 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地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 笑着我的天长地久。 冬天来了，情歌也需要更暖一些，所以我们听了梁静茹的这一首情歌。 哦，梁静茹啊， 梁翠萍、啊、 对对，梁翠萍啊，她在唱歌哎。 是啊，这首歌叫情歌。 是， 天气凉了哈，估计大家也都会早早回家了。冬天呢，以这个更快的脚步哈，要一天天的迈到冬至，然后慢慢的开始下大雪，然后就一年过完喽。今天我还在朋友圈里跟大家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嗯。 于是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2019年的立春，你知道吗？2019年的立春和除夕是同一天， 立春 都是2月4号。 2月4号，这个好记。 89天之后， 还真是又是2月4号是立春是吧？ 嗯。 因为 你家宝宝 对4年前嘛，那个2014年的时候2月4号是立春嘛，所以那因为他是。我闺女的生日，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那你们家今年除夕就是又吃饺子又吃生日蛋糕， 对， 对吧？ 又过春节， 很热闹的， 是 是， 还得有各种这个团圆饭哈，一大桌子。 这事儿那天好像他妈就惊叫起来了，说那个，说哎呀，叶心如，你的生日是今年是春节呀、啊，真的。 然后他怎么说？ 他 没感觉、啊。 对，小孩对春节那概念还不是特别的。 清晰、 是， 但对生日还是有感觉的， 对 对， 他就想着是有蛋糕喽那种。 今天呢是立冬啊、是24节气的一个小节气，这也是男左女右陪伴大家的，哎呀，第11个立冬了。 嗯，是的。 想一想哈、哦，不可思议啊！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你会看到同样在那个老座位啊、老话筒下面戴着老戒指的叶谦先生、 嗯，看着这个立冬啊，是一个。比较显眼的两个字、 对啊， 这是重点， 在上面划过一样， 对，这是这张照片今天的重点，要记住的不是这个人、或者这个空间那都无所谓，但是要记住现在这个状态是立冬。 对，今天的红人也到了1659红，这是立冬的红人，按来说也是不错的一个抬头哈。 是， 但是大家呢似乎没啥兴趣。 立冬红，来啊，争一下呗！你这不能说天气冷了，你们这状态也冷下来呀、是吧？好 ，Morgan Hip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清场》，清场， 清场， 哎 ，Clear the area，Clear， 清肠道还是清场地？ 你这个一下就变成自己那个美容的那 没有，我搞清楚，搞清楚。 was not followed. Love, love, you're already home. Party's over and you don't look so good. Morgan Head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lear the Area， Clear the Area， 清场 啊，清场，并不是说我们这节目刚开始我就清场啊，是节目开始了，我们可以在开始之前做这个动作嘛，这也是一个保证观众安全的一个措施，就是说先把闲杂人等先清场，然后正式入场，这也是一个这个必要的措施啊，引导观众，引导这个观演者进来。 让这个熟悉和已经购买了入场券的朋友哈，有更好的位置。 是， 当然了，我们这档节目是广开这个大门哈，大家随便可以入场，找一个地方舒适的感觉坐下来就好了。 是的， 当然有一个朋友呢，他要在外场维持秩序， 就是今天的立冬红人。 是的，保证我们的外场可以小数涨到1.2米，就是聊天量达到120条。这个我们不去奢望他哈。如果今天晚上流量 OK。有时间可以晚睡的朋友，愿意的话呢可以登场，不愿意的话也就算了，对吧？ 对， 就跟搞对象一样， 是 对吧？ 我们倒是也不强求的。 你有情他无意，那你说怎么办？对吧？你不能天天人家楼下等着吧？ 是， 你不能天天发微信问人家。 这东西真的不能强求 啊， 跟这个搞对象一样的。 不是因为我妈当年是红人，我爸爸就追求的。就是你就这么说服自己就行了，对吧？ 当然，虽然没有红人，但是已经有38位朋友入场了，让我们的这个男尊女优的开场呢，达到了以往哈，可以看到一些老的面孔， 是 在一起呢，还是有亲切感的。谢谢你们，我跟你讲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个已经先入场的朋友，和昨天晚上就是节目尾声的时候留下来的朋友很相似哦。 是啊， 就以至于我感觉好像 你走没走啊？ 对 呀、 啊，就这个页面好像就没有关掉一样嘞。 没走是吧？嗯， 真的，你们怎么都睡那么晚，还入场这么早啊？嗯，身体 OK 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从上一时段就来了，在上一时段听你的爱的更久点了。 他们有可能睡了一会儿醒了。 是。未来的颜色，你指着那片雨后。轻轻微笑扬起脸，发誓要把它印在心里面，多年后我曾爱笑的脸颊，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给你送我的那片蔚蓝，陪伴我从来都不怕孤单，生命完美的答案，无非走过没有遗憾。 来自李慧真的一首《天蓝》啊，这也是一首老歌了。随着这个天气转凉，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哈，有时候这个白雪皑皑的时刻，天就会显得很蓝， 是、 很美的一个场景。 但是他唱的这种天蓝，我感觉还是很暖洋洋的。他唱的，本身音乐就特别热情洋溢，然后还感觉就是在夏季，感觉在起码是春季那种感觉的。 好了，听完了几首歌，第一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很高兴的选出了1659红，谢谢你让我们第一时段没有那么尴尬。小熊疯子抹茶，总觉得你好像红过一样呢。第二时段见吧。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三，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日前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曝光，红海行动在所有奖项上都获得了提名，处于绝对领跑地位。战狼二同样提名了大部分奖项，但错失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三个奖项的提名。据了解，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选范围是2016年3月到2018年2月全国城市影院发行放映的国产影片，并且票房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颁奖礼将于11月7号到10号在广东佛山举行。再来看，宫崎骏执导的经典动画《龙猫》上映30周年之际，在内地复映，定档12月14号。这次上映的是吉卜力工作室进行数码修复与重制的高清版本，更有日语原版及译制版同时登陆国内院线，与广大观众见面。另外，今天除了公布上映档期之外，官方还曝光了《龙猫》的首张中文版海报。细雨如绵的夏天，在夜晚的公交站前，小女孩等候父亲归家的班车，憨态可掬的龙猫则像一个神秘精灵一样，若隐若现地和他并肩而战。雨滴落在伞上，平复人心的宁静，润物无声的温暖，映衬出澄澈无邪的童心。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九七四。 北京 Music Radio。 22点34分2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7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的1659红， 选出来了 立冬红人，小 熊 疯 子 抹 茶，主要是抹茶，特别像原来的一个红过的抹茶。 对，但愿你没有忽悠我哈。 对， 因为昨天还是前天有个红人，他后来跟我说其实他红过， 只不过这个 我也戳穿了哈。 但是红人就像好听的歌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想接着红的话，我们就是好听的歌再放一次，是这种道理。 OK， 既然啊也是好心嘛，谁愿意再多出一个晚上让自己又少睡那么长时间呢？ 是啊， 就是一个人的善良哈。谢谢你今天晚上要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 对溜， 好吧，赶紧， 这是我的时间段啊，我给大家先安排一小段这个韩美就算了啊，今天不说韩美啊，不说韩美，这个咱们就说有一对男女吧，好吧，有一对男女在这个吃晚饭啊，晚餐啊，烛光晚餐，很优雅， 很体面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女生呢，她就一直在问这个男士啊，这女士就一直在问这个男士，你爱不爱我呀？你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这个男士呢，这个边抬眼看着这个女士啊，边继续文雅着吃着自己的晚餐啊。然后呢，这个女士呢，越问越生气啊，又不断的在追问，你到底爱不爱我？你今天一定要说清楚啊！这个男士终于说了，爱，爱，连说两声啊。女士又问，那你要怎么证明呢？啊，这个男士实在是没办法啊，就忽然站起来，从兜里掏出30块钱了啊，拍在桌子上，然后又问这个女士，你兜里有没有10块钱？女士很疑惑啊，就拿出10块钱给了这男士啊。这男士呢，就把这40块钱呢，就都搁在桌子上啊，然后就看着这位女士，这个女生很生气啊，就问这个男士，你这到底要不要证明你爱我呀？你这什么意思啊？啊，这时候这个男士说，我是已经很好的证明了，对不对？你看看，这事实摆在眼前呢。 Maybe somewhere else will not be half as cold as me. 这位男士呢是一个你老家的人啊，事实摆在眼前，掏了40块钱都摆你眼前了，你还不知咋的，你还想咋的？ 哎呀， 事实摆在眼前 了，平翘舌音哈。22:41，冷笑话已经在第20段登场过后呢，马上紧随其后的就是暖文章了。可喜可贺的是，现在小树已经长到了1.18米啊，这个红人也可以轻松一些了。其他小伙伴呢也不用太着急了，我们一起来简单平和的听一下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事儿深想一层，活儿多做一步。前段时间我去某城市培训，距离不远，所以呢就坐高铁前往，客户派了一位年轻的助教接待。列车刚刚停稳，刚接到电话，助教告诉我，高铁站有 AB 两个出口，他在 A 出口等我，因为 A 出口离我更近一些。出了站，见到了人，寒暄了几句，我便问他，我看这趟高铁下来的人，有从 A 出的，也有从 B 出的，你怎么知道我离 A 口最近呢？他说，啊，您不是把票拍照发给我了吗？我看您是2号车厢列车的头部，所以离您最近的电梯上下来就是 A 出口啊。我一回想，哎，确实如此啊，列车中部正好对准车站中央，头部和尾部分别对应 A 和 B 两个出口。整个培训行程女孩也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还给我准备了一个便携式熨斗，因为他知道我入住的酒店没有烫衣服务，而作为一个讲师，登台亮相时服装一定要舒展整洁。这些都是小事儿吧，可是我接触过那么多助教，这个是最满意的。他既没有热情似火，也没有阿谀奉承，仅仅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整个过程毫无卡顿，让对方事事顺意。这就是一种能力，看似平淡无奇，实则百里挑一。就说那女孩，如果拥有不错的专业功底，再具有这种能力，假以时日，大概率会混得不错，因为她拥有很多优秀者的共性，事儿多想一层，活儿多做一步。你身边有不少优秀之人吧，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比你强在哪里？是光鲜亮丽的学历，是睿智机敏的谈吐，还是说干就干的作风？可能有这些要素，但应该不是全部。据我观察，这些人最重要的一个共性就是凡事深想一层，干活多做一步。教授兼作曲家曲家瑞写过他一个学生，数学专业成绩优秀，准备去国外读博士，最终被苏格兰某大学录取，并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曲家瑞知道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问那学生是如何做到的，于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知道很多人申请那所学校，而且很多人比我厉害，所以我要做到的和他们不一样才行。于是我做了功课，查了资料，得知那学校是下届伦敦奥运会组委会成员，所以我做了一个提案，把英国国家队的游泳队员的成绩做了一次数学运算，匹配他们历来的成绩、泳衣材质、天气情况、时间因素，推算出谁在奥运会上可能有更好的成绩。曲家瑞很惊讶地问，这样有用吗？ 那男生说只能说是有参考作用吧，但是整个推理过程没有瑕疵，而且我很快通过了奖学申请，应该和这个有关，也许他们拿我这个提案修改一下都能当成一个项目向组委会汇报了。曲佳瑞说，后来那个男生毕业后进了某国际大投行，一路攀升，春风得意。也许这件事情能证明一点，你想在众多精英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比别人深想一层，多走一步。这往往是一个人最终胜出、成就目标的关键。你可能说，别扯了，那学生本来就很优秀，好不好？如果没有好底子，再多想、再多做也没什么用。可是你也要知道，优秀的人同样面对优秀的对手，甚至就数学功底而言，他不见得比其他人强多少，而他的胜出仅在于多想一层、多做一步，这才是关键的决定因素。所以你可知道什么叫竞争吗？同一水平线上的较量才叫竞争。我家楼下的沙县小吃，如果把麦当劳当成竞争对手，老板就是有妄想症，和他对决的是旁边的杭州小笼包和兰州拉面。在做好分内之余，他只需要比这些竞争对手多想一层、多做一步，便能笼络客源，长盛不衰。因此，无论你身在什么行业，处于什么阶段，今天我们所讲的主题都可以成为你的至尊法则。有一位作家曾经讲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他早年在微软一次出差打车，和司机攀谈，才发现这个司机很不一般。他不像其他司机在机场、火车站死等，而是通过计价器算出自己的时间成本，再来选择时间、地点、人物，以达到收益的最大化。比如根据经验，他推断出哪几个大厦多为商旅人士，于是就经常潜伏附近，对乘客也会进行筛选，拿着公文包、行李箱的就是目标客户了，他们多半是去机场。再比如在医院门口有两个人，一个手拿药瓶，一个手拿脸盆，选择哪个呢？司机的答案是选择后者，因为前者可能只是附近的人溜出来买药，后者可能是出院的人，距离一般会比较远，而且在住院期间见证了各种生离死别，心境也会豁达很多，不会让你开到附近的地铁站再坐地铁回去，而是直奔家门，所以这样长距离的客户收益才最高。你看，这司机就是深想一层、多做一步，因此收入也比其他人多三倍。所以当你抱怨自己行业泥沙俱下时，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领域就真没人做得好？如果有，是不是因为人家只比你多想了一点、多做了一步呢？我们总是抱怨机遇，可是机遇不就像天平吗？谁多做一点就偏向谁。很多人总说，这主意我怎么没想到，那是因为你总不去想。又有人说，哎，这个主意我早就想到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去做呢？说到底就是懒，懒得想、懒得做、懒得去改变。凡事深想一层，干活多做一步，老掉渣的一句话，可真正能做到的寥寥无几。并非大家不懂得这个道理，而是这样做太消耗能量，无论生理和心理都会排斥。这是千万年传承而来的基因法则，是谁都不可避免的惰性使然。但是你转过来想想，正因为大家都是懒蛋， 你为别人多想一点，多做一步，才有了价值。我读 MBA 时，一位苛刻的教授进行论文答辩，把全班唯一的 A 加给了一名同学。我看了那篇论文，没觉得精彩，便请教那同学。他说自己把教授发表过的论文都看了一遍，研究了他的学术成果与观点倾向，并将这些元素融入到自己的论文中，让教授对自己的论文毫无违和感。他还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人都是怕麻烦的，思想上也是如此。你写一篇和他思想体系很不一致的文章，他还要左右思辨，天人交战，费劲啊，能给你高分吗？这想法确实比其他同学都深一度，难怪现在是某大型咨询公司的董事长。我做业务时主要做贷款车保险，最关键的步骤是贷款人的资质审批，每回我的业务审批下来都要两三周，而另一位业务员却只要两三天，这差距在哪儿？难道是人家有关系？厚着脸皮请教对方，那哥们儿说，你得帮别人省心才行啊，你知道审批专员的系统是什么样的吗？我摇摇头。他接着说，我会把贷款人信息收集齐，然后按审批专员的系统格式抄一份清单，他只需按我的清单上的内容照着录就行，不像你们的单子要在那么多材料中找信息，甚至还要打电话核实，麻烦啊，他肯定先录我的单喽。你看这哥们儿，比其他人多做一步就能节约时间精力，处处抢占先机，怪不得现在已是某信托公司的副总裁。你可能觉得我吹牛，一篇论文对应董事长，一个单子关联副总裁，两个真人真事，我不想辩解，但你不可否认，深想一层，多做一步，就是他们强于他人的能力。最关键的是，这种能力可以层层迭代，步步为营。每次深想一层，每次多做一步，都能让他们跃于更高的极点，日积月累，自然达到其他人到不了的仰望的高度。反之，许多人无不徘徊于励精图治与敷衍了事之间，在他们心目中，理想光芒万丈，应该一蹴而就，当现实的曲折来袭，就立马败下阵来。于是大脑自动驾驶，做事蜻蜓点水，平庸照单全收。正如尼采所说，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真理都是弯曲的，你只有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所以凡事深想一层吧，让思维在曲折中拐个弯，干活多做一步吧，让行动在远处落个脚。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我学会了抉择。你的背影远的像雾了，我不再回头，当脚步被回忆绑着，我跑过沙漠，我不要变得小小的，找不到自我，放在口袋，没天空，明天的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收听2018立冬版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立冬第一天，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师弟，从这一刻开始呢，我们全面启动了2018年的冬天模式哈。 对， 今天的红人1659红，她是一个女孩子，叫做小熊疯狂啊，不，疯子抹茶。 嗯，小熊疯子抹茶，不知道你是在北京吗？是，那已经到你家了。然后进了你家门以后，一看你是在北京，然后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天蝎女啊。 她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37位人士哈，最新关注的是王思聪啊。再来看一下， 撕着狗的那个。 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呢？哦，是柯蓝。 哎， 第二个关注就是你嘞。 是。 哦，这一页好多我认识熟悉的朋友呢， 都是咱们的朋友。 是，谢谢你喜欢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哈，然后也是在这个第一时段就能够站出来想当红人，毕竟是他的天蝎月哈。 准备好过北京的冬天了吗？啊，记得吃糖葫芦、什刹海、溜冰啊， 玩起来。 对，爆肚、热腾腾的 火锅、 涮锅子，好。来自 Smashing Pumpkin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low Away。 情握太重，都不在手中。我的爱就像天空，太放或太收，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在手中，我的爱就像天空，太放或太收，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你出走，我不问理由。 这个冬天，希望你也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对自己说我会好好过，对不对？ 你这不是过冬天你也得好好过呀。 那其实每一个季节的更迭它都有一个仪式感嘛。 我都没听说过我这一到了春天我就豁开了过了，对吧？ 不是，就是说秋天如果过得不好的话呢，冬天来临啊，可以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暗示啊，我要好好过，不能让这个秋天的难过再延续到冬天了。 对 啊，是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东西，一个暗示，其实这个挺重要的，对吧？就像我们常说，你老夸一个人啊，你老给予他很多鼓励的话，这个人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基本上相信自己的同时，更知道有很多力量在支撑着自己， 是， 对吧？ 是， 总比那种孤注无援啊，凡事都是得到别人的啊什么冷水啊或者是贬义，要来的他更有自信一些。 对，刚才你这个第二时段说的里边也有这么一点吧，是吧？我是记得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给人 我待会儿想起来再说啊，我不能瞎说，我就一瞎说你又说我不负责任了。 没有没有、嗯、其实刚才那篇文章有一位朋友也在对其中的某一点产生歧义，但是我理解的是哈，就是那位朋友的论文他得到很高的分数， 嗯， 然后别人就不明白，然后他解释说我看这个老师他有一些什么观点，然后我把他的论文全都读过以后，我觉得他不是说把人家论文的所有的内容都搬到自己的论文当中，而是他会把自己的想法和老师的那个想法 结合， 以一种巧妙的方式， 对， 应该是不露痕迹，但是会让人家读起来很这个行文流畅，对吧？哎、 你想到了啊，别人就是没想到那么一点点，是就是这一点点，可能你就是领先了，然后一旦领先，你就超出去很多。就像咱们某吃天正冷嘛，某火锅店嘛。他就是想到了以人为本的最高境界、嗯、 对 啊，你比如说去吃他，你排队的时候他给你很多的好吃的，给你擦指甲，给你抹脸啊，给你这个， 给你瓜子儿。 哎，马路对面有人吵架打起来，他给你搬板凳看呀，对吧？ 并且告诉你， 给你点心，然后跟你说，你先慢慢在这儿，我去打听一下他们为什么打起来的理由，让你稍等片刻， 你会觉得那是极致的。 哎，对， 就是这篇短文章，我个人也非常认同，在这个时代里啊，那些做得好的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努力和与你差不多类似的这种知识储备之外，我觉得更多就是人家确实是先走了一步，然后想的呢也多了一些。 是， 我很认同这一点啊。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举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啊，当然这个例子我觉得是多年以后过去了。 哦， 然后呢？ 又想起来了。 我觉得说一下也无妨，其实。如果不是后来他变成了这个样子之后，我是不会说的。 嗯， 就是我们的招投标很多年都延续了很多年嘛。 对。 然后最初的时候呢，比如说一小时的节目，他就要求你做一小时的样带。 哇，做一小时啊？ 对。然后呢？ 看来我没赶上那个艰苦年代。 不是， 因为咱们做招投标的时候，我记得咱们要做一个20分钟左右的就 OK 的。 那是因为我让你做了20分钟。 哦，你还得再补是吧？ 不是， 嗯， 是我巧妙的觉得，我觉得他们每天听那么多，是不可能从头听到尾的， 嗯嗯， 所以我当时呢，就真的也是冒了一点险啊。 你自作主张把它缩减到20分钟， 对，而且我把片花全部都打了点儿，就是让他在听的时候呢，我有这个样带说明 ，I got it。 然后我就是说这首歌它。如果我把它放完5分钟的话，它一定可以让这个样带满1小时的。 对、 嗯，但我是觉得你们没有必要在这一刻要把这歌都听完。 嗯， 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做样带就只做20分钟，这是你知道的。 你给他们，加以说明了没有？递样带的时候，递 demo 的时候， 当然我这个 demo 里面我没有让他，就是说负责人看到这个具体的时间、 嗯， 我当时时间写的还是这个时间。 嗯， 只不过在这个样带打开以后，我会有。每一个暗码，比如说我这个样带有15个代码，第一个代码是什么，第二个代码是什么， 极其见效。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情，直到后来很多年以后，他们现在已经把一小时的样带只让你做一小时样带做 30分钟， 15分钟，只做15分钟。 整体因为你这个举动改革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啊，反正就是我这一次爱得更久点的样带招标的时候就只做15分钟就可以了、 哦、真是厉害啊。 就是很多年前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而且你知道后来我为了验证这一点啊，有一个领导他退休的时候呢、 嗯、 有一次回单位吃饭，然后我就悄悄地问了他，我说 问清楚了、就是、 我很想知道你们在听我们的样带的时候真的能听完1小时吗？ 嗯， 他自己微微一笑， 微微一笑其实你都不用在那儿偷偷的想得到这个领导给你的答案，真正的答案已经公布了，就是大家已经为此而减到15分钟了，这就说明你做的是见效、嗯、是对的，非常有效率。 而且当年我在做这个样带的时候，我就突出了这种片花的重要性，记得在那个时候我让你做很多很多片花。 也就是说， 对， 如果我要是见着另外一个合作者，他也许让我还做1小时的片花。 那个时代就都是多少时间的节目就做多少时间。 幸亏遇到你这么一个革新者是吧？ 但是很冒险，如果有的人他会觉得你投机取巧，或者说你觉得不严肃不认真， 有的人可能还会很矮板的就直接把你的样带退掉了，说你这根本没到时间量、嗯、你自己做好时间量就交给我。 以至于后来的时候 我就慢慢明白了哈，我就如果有的话，我基本上你看也不再用你去做了， 嗯， 我就知道其实他们主要核心思想听的是整个这个构架， 对， 也不用把片花做那么炫，我也做片花，但是我不会再做这个，在这个没有成型之前就做那么复杂了。 是， 你记得早年间我做样带都是到录音棚去做， 对， 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在外面做的时候， 嗯， 好吧，把自己当年哈自己 这个 多想了一步的， 跟你一开始的那个心情有没有底，还有就是说，经验量有没有那么足， 对对， 是有成正比的。当年是需要更美化一些的， 对对对， 到那个录音棚去弄好它， 对对对，因为你那个时候才从业3-4年， 你就像是一个大师，他已经可以不用真的去用斯坦尼康什么的，他已经有谱了。啊，当然，我不是说夸你是大师啊， 哦，不不不， 我就是说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很熟练的人，他自己构架已经行了的话，你手头有什么设备，他都能给他弄到的非常好。那他只要有一个，哪怕是一个手机的一个拍摄的系统，他也能给你拍出一段风光片来。 其实也是后来在这个更多的这个招投标当中呢，我们组委会以及这个评委他们也知道了。你把这个事情画成那么美， 嗯， 啊，然后你日常节目又做不到，所以他们也本着让我们都朴实一点，就是你做片花也好，你不做也好，但是你要把你整个节目的架构，还有你明年在节目当中想融进的一些内容， 是 要说清楚了，节目整体是舒服的， 对， 这就对了。 所以你影片简介，你不能说做一样片，你真的是一个半90分钟叙事你都给他做了，那还了得？那就整个放全片了，基本上是不是？无非就是你真的出成片的时候剪辑跟这个 demo 有些不一样而已，那就没有变成怎么说影片简介的那个意义就已经失去了，这个非常同意你。好，自吹自擂时间结束 了， 我们听歌了啊，这首歌叫做在橡树下起舞，橡树下起舞。 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像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特别特别喜欢张学友的这一首《如果爱》，在立冬的晚上呢，继续和大家重温一下，希望我们度过一个有爱的冬天。 嗯，张学友啊，现在忽然又想起这个梅艳芳，就是最后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哈、啊，邀请他所有的朋友来驻唱的时候，就张学友唱了一个。就是非常伤感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那个朋友们已经都知道他是无力回天了，他那个病情，然后那是最后一次的，也是应该是最后一次演唱会了，但是张学友还是忍着强忍着悲痛，就是跟他唱完了一首其实主题非常悲的，就是那个离别的那个主题的歌曲。嗯， 张学友确实是歌神哈、啊，他这一年呢也办了许多场演唱会，包括今天晚上呢，我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他在日本，在东京啊又办了他的演唱会， 嗯， 照样是爆满。 对，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周三的晚上啊，又到了最后半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这个坚挺时间段呢，就是意味着其实它逼近了第二天的凌晨0点啊， 应该是全新一天的第一分钟。 对， 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1月7号立冬晚上第4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是， 冬天到了， 哇，那么温暖的歌曲。 对啊，昨天晚上的最后尾声，我播报的就是这首歌，估计很多朋友都睡着了，没有听到哈。我们再重温这首《冬天》。 好， 真希望快点下雪，你就会把我抱紧，在你的厚外套里，所有距离变成你。 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直到下个世纪，没有别人可以参与，谁也不会。 确定只想为你。 有些散落，有些深刻力作，还不懂这一秒钟怎么举动，怎么好好的和谁牵手，那寂寞有些许不同，我跳着留下没说，那生活还过分激动，没什么我已经以为能够把握，而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在所有人世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 喜欢这种感觉，它不会是常常哈、啊、在你的生活里啊，我好喜欢这个早晨呐、啊、我好喜欢这顿早餐呐、啊嗯、我好喜欢这个人呐、啊、它不是每天就在你的平淡生活里都会出现的。 你不是后来还有一个反问还有一个那个 ending 是否定的或者是疑问的吗？就是反过来说的吗？而我还怎么在这里啊，而我你再待几年就是你儿还在这里啊，你都有儿子了你还在这里对吧、嗯、 哎呀你真能从这歌里面隐身哈、嗯、所以我说其实喜欢那些东西大概不会每天都出现，但是哎我好喜欢这首歌啊， 是 哎如果你和音乐还有这种每天近距离的接触的可能的话，哎你有可能哈得到这种片刻的喜欢。 这种歌是应该是不会讨人厌的，这人人应该都喜欢的一种歌曲、嗯、 对，夜深人静是非常容易走心的歌曲、 嗯、 包括我们的红人小熊 疯子 抹茶， 他有说是张悬吗？对啊，时间只剩下13分钟了， 是还能放个两三首歌曲。 是的，第一次时段我们主要以音乐哈，让大家能够早点进入梦乡为主。 音乐里也是需要唱的，那么Annie Lennox 就给大家唱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鸟鸟Little Bird。 It makes me 界太多人都是非不分，快乐的活下去不能太认真，这世界太多人把谎话当真，然后自欺欺人搞错了身份。 城市到底不懂话题怎么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的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承受到底不管得意还是委屈，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有你伴我成未来，承认我时候会雨过天晴。世界上太多的人，他们都是非不分，快乐的活下去就不能够太认真，这世界太多太多的人，习惯把谎话当真，然后学会了自欺欺人，终于搞错了身份。城市到底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的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就是道理不管得意还是畏惧，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有你帮我闯未来，藏在什么时候会雨过天晴。 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驻足停留，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从不回头。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来自苏醒和张远共同演唱的《称兄道弟》啊，也是今天晚上我带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了。 嗯，今天晚上我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呢，足够让大家撑完现在最后剩下的五分钟，男左女右。 别别要撑啊！ 因为我估计啊，他们听这歌很可能会进入梦乡 哦， 因为这是一首非常幽蓝幽蓝的歌曲，叫做 Since I've Been Loving You， 自从我爱上了你以后，来自 Led Zeppelin。 哎呀，自从我爱上了你之后哈，快乐忧愁啊，生活的各种滋味可能体会的比一个人的时候都更透彻一些。 是， 就这样吧。 好， 谢谢今天的红人，我们的立冬红人，让小树长到了2米63， 是 小熊疯子抹茶， 真是不一样的力量型立冬啊。 嗯， 好， 愿各位在这个冬天都能够吃饱穿暖，心情好， 给力， 少生病，多多的 就不得病，就根本不生病， 是让自己愉快的度过2018的尾声。 是， 晚安， 晚安。 Love the day. something that's right. I'm from the best of schools, huh? Yeah, but you know I did what I could, yeah, yeah. Said I would.